點解你哋成日講啲嘢，令我由天堂去翻地獄？ 花生和啤酒其實很夾，為什麼呢？ 我覺得很發脹，不 是啊，花生呢是一種魔力呢，令到你隱藏的那些編輯狂呢發酵出來，你會不停是剝是剝是剝是不停。 但是你知不知道那個牛肚是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很安慰啦，幾蚊的 圍 翻，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不知道那個長度是長過麻雀一點點，那 些不是舉藥 來 的 舉藥是不行的。 但係好少見，茶餐廳食嘅即食麵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個麵。 哦， 一定要 hea 掉個麵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熱水度咁搓搓，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麵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唔可以 快淋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 要 火，因為本身伊麵嚟， 係啦，爛㗎會， 因為伊麵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麵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唔 乖喎，唔係講少喎， 但你攞出嚟嗰、那個。 我都覺得你攞篤 好可以搞， 係好似，真係好似。 有忌廉味定係淨係粟米味？ 嗯， 定係純粹 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係我哋個攞攞攞個 hold M 嗰個咧，贏多攞。係 啊，贏多攞。 而家咧就唱翻高德嗰只。哦， 攞面， 咁子 包就食完咯。 咁嘅咩？ 我哋要買咗五樣嘢，中伏嘅呢係有四樣嘢。 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君 卡妹 七五九阿信屋特約有食唔食？ 大家好，我係梁錦祥，祝各位聽眾聖誕快樂 ，Merry Christmas！ 好、oh, 又返嚟我哋蓝天雪地啊，喂 ,Wilson, 你好似有啲开心嘢要公布下咁喎。 喂开唔开心嘢，开心嘢嘅都系对于听众嚟讲呢， 即 系 我哋就唔开心，我哋份。 都 OK 嘅。 家属 咯， 你搵家属。 因为就嚟圣诞节啦。咁咧就想，我哋又想同大家有啲互動咁樣，咁啊，所以咧諗住咧就有個小遊戲同大家玩下，就送出啲小禮物咁樣啦。咁咧嚟緊咧，我哋有三條問題，咁咧就只要答啱咧，咁咧就會有機會咧係參加我哋一個抽獎。咁啊禮物咧就包括呢、這個S 字頭嘅品牌嘅籃球啦，咁同埋咧喂睇下我哋睇反應嘅，咁啊而家預咗咧就有三個嘅額咧係送俾大家。家嘅，如果反應好咧，其實咧阿監製咧係話會加碼嘅，佢自己掏荷包出嚟咁樣。咁呢、這個因為佢今日出唔到聲，我今日死都屈佢啊，咁啊可能係會送洋樓啦，咁樣其他嗰啲嘢嘅。咁當然大家希望咧，你哋就真係踴躍參加啦。咁我而家先講問題咧，三條嘅。咁啊，第一條就係講翻咧，我哋之前演請過兩個嘉賓嚟啦。咁第一個咧就係張彼得。咁咧就係個問題咧，就想問下佢今年係第幾年係做評述員咧？咁第二條就有關咧，我哋第二個嘉賓啦，就係阿仙道斌啦，就係話佢做嘅機構係邊一個咧？第三條呢條最難答，你只要列出其中兩名我哋呢個節目嘅主持人嘅名咧。就 OK 噶啦， 死咯！我一个都唔识啊 ，Wilson。 系咯，阿谦咁点样咧？系真系好难答呢条，好难答。系啦，啊，你谂起我时候谂，唯一个女仔你实记得嘅，阿 Kit 嗰啲，阿 Kit 实记得，但其余嗰啲真系唔好记得，冇乜印象。OK， 咁啊 ，send 去边度咧？就系 send 去听住啦 ，registin.nba@gmail.com，registin.nba@gmail.com。就係呢個電郵嘅地址啦，希望大家踴躍啲咁啊！就啊，如果超過可能唔知一個數嘅聽眾 send 上嚟咧，我哋就會開始有洋樓啊、汽車嗰啲送噶啦， 法拉利啊咁嗰啲咧， 帶我住 先俾只番狗大家先。 OK， 咁啊，開心嘢講完啦，咁又講下而家喂個有個話題，其實開始咧就。 即系 上个礼拜我有讲噶啦， 好 hot 上个礼拜嘅热话嚟噶咯， 开始嚟料啦， 一定系只老母西啦， 即系老母西而家都改咗名啦， 叫老福西，阿福西， 阿福西啦咁样，而家就都系 上一次咧就讲呢个转会，就系话 系， 因为嚟紧今日系14号，咁啊其实咧15号开始咧就系呢个 NBA 转会市场咧，其中一样比较紧要就系话佢暑假所有签翻嚟嘅 free agent 或者球员咧，其实去到12月15号开始咧就可以进行呢个交易噶啦。咁咧，我哋预期下个礼拜咧系一定会有一啲交易走出嚟。点解咧？因为喺呢个时候签嘅一啲交易咧，佢唔可以再作任何转会咧，就嗰个期限系60日。咁60日内咧，佢一定要 keep 住呢个球员喺度啦，啱啱用都。咁如果佢呢个时候趁呢个礼拜签咗60日咧，其实就仲赶得切喺2月中转会限期之前咧，仲有大概几日时间咧，系可以将个球员再吹翻出去嘅。 即系话如果我唔系呢几日吹佢嘅话，我再隔多三个礼拜先吹，用完嗰60日之后咧，我就赶唔切啊季中嗰个转会市场闩门噶啦， 闩门噶啦。咁又咁，所以咧就下个礼拜咧，大家都预期喂点都有啲，即系可能之前吹咗好耐嘅一啲交易咧，系会嚟料噶啦。 又或者可能有一啲大家都冇讲过，点知一出嚟吓咁样嘅交易咧，又会出嚟啦。 系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就即系睇个转会市场啦。就因为上个礼拜其实已经即系啱头先讲过啦，有一单啦，就系阿 Rudy Gay 啦，就已经转咗会噶啦。咁另外咧，其实会有啲即系而家讲紧咧，都未到一啲好大嘅球星嘅。其实即系而家最热嘅咧，其中一个叫 Kyle Lowry 啦，就都系头先都系讲紧系速龙队嘅。咁点解会咁 hot 咧？其实佢呢个球员咧，你话佢嘅即系点讲啊？能力话系咪好高咧？咁以前我比较多睇佢咧，就喺呢个 Rockets 嘅时候嘅。咁 OK 啦，即係一个中规中矩嘅，即係佢打 point guard 位嘅，其实佢 point guard shoot guard 呢啲位啦， 双能位咁有少少 係啦。咁呢就佢呢今年呢第七年打㗎啦。咁先前最初就係呢呢个灰熊队啦，灰熊队第24位，第一个 round 嗰陣时新人轮选第一 round 第24位揀返嚟㗎啦。咁就打咗灰熊两年多，就吹咗去 Rocket。咁平均咧，其實咧佢講緊得分 around 佢每年都有進步嘅，其實就打嘅時間咧就都越嚟越多，咁 around 譬如十零分啊咁樣啦，咁打大概譬如佢而家有時佢以一個第六人同埋一個正選嗰個位置咧，係挨住呢條位置去打嘅，咁廿零分鐘至三十零分鐘啦，咁不等嘅，咁就係。呢、這个时候咧，第一个咁 hot 咧，其实有几队咧喺东岸嘅队咧，都对佢非常有兴趣。 系， 咁其中一队咧，其中一队兄弟咧，你知道讲边队啫 ？New York 兄弟咧就对都对呢个球员咧好有兴趣。呢、這个 价钱平平先佢。 价钱咧，其实佢而家咧嗰个人工都唔系平，600几万噶。呢、這个球员， 但系中价人嚟嘅。 系啦，但系下年咧，其实咧佢就系 free agent 啊。咁所以速龙咧，兼且其实佢哋而家个后备咧就啱揾咗一个叫做华伟斯啊，嗰个中文译名我只系揾翻。咁啊就打后备，咁其实啱 trade 翻嚟嘅啫。咁所以咧，其实佢有人可以顶佢位啊。兼且咧，头先嗰个华伟斯咧，其实系讲紧佢人工咧低佢一橛。咁呢啲最紧要啊嘛，老细。 即系老细请咗个人可以做到你嗰啲嘢， 又平咯， 咁你就小心啦，系嘛。 兼且佢系 free agent， 但系。O K， 覺得佢唔優，即係唔優價 嘅， 唔優價。因為其實咧就講緊而家同佢哋接觸緊啦，即係我吹緊好痕嘅咧，就係話紐約同埋呢個籃網都對佢好有興趣。咁咧我明白，因為其實老實講，而家喺東岸咧，其實咩位都 hot 嘅，即係哇好 hot 頭啊，大佬。紐約咧，費頓嗰啲咧，實講我一早就掉咗佢啦。如果係係啊，真係冇乜，即係我覺得唔係好稱職，又或者其實佢相對地咧，一定要有啲在個後備兵員咧，係一定要有啲實力嘅。咁而呢、這個Kyle Lowry 咧，其實係比較穩定嘅呢、這個球員。咁我自己，如果你話喂呢、這個價錢熱火，喂唔係熱火啊，紐約人 呢啲價錢咧，其實咧絕對唔係貴啦，係 啊，即 係 睇下對邊隊球隊嚟講嘅啫， 就唔係貴咯。咁所以咧，呢、這個球員咧，而家籃網又有想要啦，但係紐約咧嗰、那個 籃網又要佢爆標㗎咯，佢個錢， 佢要啲平嘅沙發， 即係佢揾啲咩去同人換啊？因為其實呢個深烤咧，佢一定係一個 trade 嚟㗎嘛， 即係聖誕交換禮物， 係啊，一講係 trade 啊嘛，我哋喺季中佢咪就咁佢 free 咗買翻嚟， 但係籃網個個都咁貴，點 free 個？ 冇人即係 佢揾翻啲，佢揾翻，即係其實佢啲球員都唔係平噶嘛，你揾翻啲咁上下嘅價錢嘅去吹咧，咁啊仲有得諗咯，因為佢冇講過呢度咧，其實就冇講過佢諗住揾啲咩球員，就只係咧開始有接觸 啫，大家 係啦，但係就仲有一隊咧，就係 Golden State 呢個金州勇士都話有興趣嘅，因為其實我知金州勇士咧，但係其實呢度嘅報道嘅話金州勇士相對地咧，其實個興趣當然係呢三隊最少，因為佢哋更加需要其實內線球員就多過外圍嘅。 係 咁啊，呢個其中一個比較即係我見特別多新聞嘅其中一個球員啦。咁另外啦，有一個吹咗好耐嘅。就係、是、呢個熱火，就成日丟，做乜 熱 火啦？喂，死得上身， 因為俾人話你唔中意熱火。 我上一個禮拜都 好中意熱火啦， 上個禮拜都吉咗幾刀之後， 我陰影啊！你哋搞落去， 我哋要內線嘅，嗰啲唔啱用住。 啱啊，其實需要內線。 要內線。 我想話，其實 Rockets 係啦，火、 這個、 都係火啊。火箭、這 個、就真係等到火都嚟啦，佢嗌走嗌救命，我走啊媽咪啊咁嗰啲。係 啦，又嗌識啦。 我唔中意同超人玩啊。 係啊，唔中意同超人玩，咁咪同超人玩咧。 而家佢呢個 moment 咧就傷咗咁啊。就話傷咗啦嚇，就唔知係咪真係傷嘅。咁總之咧，我仲見佢就西裝骨骨。 心傷咗，即係俾超人霸咗佢個位。 攞咗啲玩具話。 咁老實講，如果我係火箭，俾呢個人工咧，我都唔會即係咁貴請個貴價嘅後備 center 喺度嘅。咁我都想 trade 咗佢嘅。而家講緊邊個最有機會咧？先前就話呢個糖果隊嗰、那個Ryan Edison。咁好想吹佢啦，但係其實同一隊即係彩利都嘥氣啊，因為而家咧阿 Anderson 搭呢個一眉道人咧，阿戴維斯咧，其實呢一對前面嘅一個大前鋒 center 組合咧，喺佢嗰度咧係好發揮到嘅。咁同兼且咧，其實阿 Ryan Anderson 咧個張約咧喺嗰邊咧，其實仲有兩年嘅，咁變咗佢成本控制又好啲啦。如果你吹個貴嘢入嚟，大佬又要喺個錢銀上面要考慮啦。兼且 買先， 其實你下年其實你仲要加人工俾佢㗎。咁就變咗咧，我相信呢個可能性就少啲。 買先幾錢人工嚟 㗎？下年咧就講緊係要1200000㗎啦。 哇！ 係過1000000㗎啦，已經係咁所以呢、這個球員你話喂，我會唔會1200000？擺佢打後備，我都唔制啦。 即係火箭就好想揾佢走，佢自己又走，而家聽佢要嘅啫。 我相信就今年咧，火箭因為都未俾過人工咧，所以火箭就想去打埋呢一年先算嘅。咁啊，因為季初已經話喂打埋， 因為下年先貴人工， 係下年先貴人工咁樣，咁啊，所以咧就話喂打埋今年先咧，咁啊，但係原先都試過喂，但係打唔多妥，佢又唔可以同阿侯活一齊出，又或者一齊出嘅效果唔好，好啦。咁啊打後備，咁啊同阿侯活去即係做佢去個 support 十零分鐘，喂我又唔夠侯啊，係咪先？我後生仔啊，我唔睇錢㗎嘛，咁我想打耐啲，咁呢個又滿足唔到艾斯嘅要求。咁而家邊一隊最有興趣呢？就係騎士隊。咁騎士隊邊一隻其實有兩個 center 係可以吹㗎，一個呢就係拜林，另一個呢就華利祖。咁其实大 爆炸头， 系爆炸头，阿爆咗炸头啊！做咧，其实机会就大啲。 爆炸头都有翻唔上一路噶咯， 31，31岁。咁啊，华利祖咧，我相信因为佢嚟紧咧，即系佢如果作为一个后备力量咧，咁呢个年纪其实唔系真系叫做好大嘅， 同埋佢嘅即系能力系有嘅呢、這个球员， 系啦， 仲有团火喺度。 佢其實今季咧，其實都係同啊，我諗佢都係 center 位啦。其實同阿拜林，我諗都係輪住上嘅。咁如果以一個後備力量，佢而家但係今年咧，其實都講緊好似900000左右嘅。咁但係嚟緊咧，你31歲啦，如果你再續咧，其實係我相信個價錢會好啲啦。咁一跌都唔會好似艾斯咁貴。而同埋作為一個同埋我諗華利祖係妥協做一個後活嘅後備。 同埋佢預期喺騎士嗰度，即係幫手另類爭標，不如嚇、啊、有機會去隊有真正爭標能力嘅球隊嗰度，咁都係一個吸引嚟嘅。 咁啊系啊，即系已经又俾队友伤个心啦，佢就唉都费事留喺呢度咧，伤心地系咪先？ 伤心地 系。咪系咯，咁不如都去嗰边即系发展一下啦。咁我本身其实我都 OK， 阿维祖，我觉得佢有啲似啲公牛队嘅诺亚嘅，成日都觉得佢啲打法或者系嗰、那个即系个斗心系有嘅， 有 嘅。咁啊变咗呢，我谂呢个其实对于两队嚟讲咧， win-win 双赢噶嘛。 我唔知 解釋過到佢係咪 win win 咧？ 係咯，我就其實 佢想要嘅係咩咯？如果佢想要嘅係上陣機會嘅話，咁絕對有，即係佢過到騎士一定係重用佢。 打曬點 啊？佢會同阿拜林爭咯，要，但係相對地啊，拜林去同佢又會唔會夾到個即係兩個雙塔嘅陣咧？呢個要自己騎士自己去諗翻啦，因為而家。騎士隊佢有個好嘅point guard啦，係啦，咁的而且確有多一個可以保護佢或者做一啲即係叫爛頭卒嘅工作咧，咁其實我相信對於佢哋波係適合嘅嚇，咁兼且老實講，阿拜林我啊即係到而家我都係唔係好放心啊，阿拜林究竟幾時傷，又或者咧佢拜林1000-1200000呢啲咁嘅球員咧，其實相對地，我覺得個價錢其實你話我要拜林地要艾色，我會要艾色咯。 係 咁個投入度啊，或者係個信心，我覺得會大啲嘅。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即係都係吹喺個市場上面其中。咁呢個其實唔止吹啦。火箭咧就係對於呢個交易咧，我相信佢係心急嘅，因為同樣地 太貴啦。 呢、這個佢哋都想咧喺 球隊嘅氣氛都唔係咁好，即係你艾色艾走艾咁耐咧， 佢而家已經係唔打噶啦，艾色已經坐咗喺度。係 啊，莫哥話佢唔打啦，佢落嚟打佢都冇心機啦。 係啊， 佢而家打擊嗰啲人， 即係又夾得唔到咁啊！你咁想走嘅時候，你有心夾都唔會夾得好啦。 係啊，同埋譬如啱睇完今日咧，其實佢後備即係冇乜後備嘅 center 咧去替補佢㗎。阿後衞一 full trouble 咧。咁對波咧個內線咧就變得好虛弱，咁我覺得佢好想做呢個 trade 嘅，係下個禮拜就最有機會做到呢樣嘢啦。 咁密切留意啊， 睇下賺錢點啦。 咁另外有啲乜嘢仲係吹緊嘅咧？頭先講過 LA 裡面咧，阿卡素咧 係 都有喺呢啲轉會嘅即係傳 話裡面 係 啦，噏下 係啦， 即係大家知道呢啲嘢都。 睇下自己 market 嘅情況先， 係啦，因為話說咧就話上呢兩日嘅啫，咁阿迪安東尼咧其實就同阿卡素咧就我唔未必係正面，就咁正面一定有講過，咁兼且咧就喺傳媒面前咧都有啲嘢咧係互相唔滿意大家，咁話說阿迪安東尼就話喂阿卡素你咧即係覺得佢。打得唔夠落力啊，唔夠投入啊， 擠多啲奶力出嚟好噃咁啊。 係啦，喂，大佬， 你都好貴㗎噃， 貴啊！咁而家問題係，佢話喂你因為阿卡素咧就話，佢個陣式咧唔啱佢打， 係、啊，即係我都唔係主齋嘅，咁你係 啦，你係 啲做乜鬼啫咁？ 就因為佢就想話，我應該要打多啲低位啊，或者咧係即係想打翻自己嗰家波，因為而家阿卡素咧係去做一個佢職業生涯咧，我諗得分同埋籃板咧個數字咧都係最低嘅位置。 事實上呢套戰術即係你根本你不能要求阿卡素發揮得好好嘅，因為根本唔係佢個飯。 嗯， 係啊。 咁變咗咧其實當然啦，阿卡素咧。自己咧就有個投訴啦，跟住咧就阿迪安東尼就話：呢、這個咧就唔係一個 excuse， 就話自己即係咁有咁嘅表現啊，打得唔好嘅一個 excuse 嚟嘅。就算對波打嘅打法唔啱你打，唔係最適合你咧，咁你都應該咧係要出盡力㗎、你都打得最好㗎。咁一樣啦，老細俾錢你就唔係咧去完成你嘅夢想，係完成老細嘅夢想啊嘛。 咦？呢句説話，定安東尼應該同自己講下啦。即係老細俾錢你就要贏波，就唔係話你話中意打咩打法就夾硬壓落去㗎嘛。 佢老細唔係要贏波添啊！如果 Lakers 但係唔係，但係 即係呢個 moment 咧，其實定咗東尼咧， 佢講嘅嘢係，我覺得即係我就咁聽啊，佢講嘅嘢啱嘅，因為球員同領隊雖然 NBA 係一個即係有球員大過領隊嘅地方，咁但係始終如果你話睇個位置上面咧，領隊應該大啲嘅，即係球員應該尊重教練嘅指示嘅。咁但係問題係佢自己呢番話，其實我覺得佢自己都有，如果佢自己消化到嘅話，佢自己都會有得著咯。即係你成日都係將你自己嗰套夾硬壓落去，但你有冇睇過你自己嗰啲嘢啱唔啱打先？即係。而家俾咗碟菜你都唔係講咩嘢嚟嘅，夾硬煮落去，咁又會唔會係最好咧？ 佢就係咯 ，no excuse。 係啊，即係一副咁嘅高地就話 no excuse，no excuse， 你應該做到嘅咁喎。咁係咪一個好嘅領袖咧？你一個教練係一個好嘅，依叫一個領袖嚟嘅喎。 因為其實我覺得就算對波點咧，好少要走到去啲傳媒面前咧。大家開始即係有啲互篤， 其實應該好多問題。 唔係 ，Lakers 不嬲都係咁啊！舊年啊，魔獸都 咁樣一路都問題大， 所以魔獸咪走咗咯。 係啊， 所以問題咪大咯。 舊年爸爸都要出聲啦，今年咪一樣咯。 誒，同埋阿迪安東尼聽聞咧，其實就同個班主個家族啊，布斯家族咧，就其實都係個關係好幾 OK 嘅， 即係皇馬垮嚟， 咁啊加數大鑊啦，皇馬垮嚟， 皇馬垮冇得做， 即係對人唔對事啊呢啲嘢真 係。但係我覺得咁樣啊，其實阿加數走咧，對對波對佢自己咧，絕對唔係一件差事嚟㗎喎。 因為而家反正嗰啲嘢都沉船嚟㗎啦，咁有位跳就無謂啊。 你而家首先。我老實講，我自己唔中意迪安東尼呢一套咧，即係喺湖人用緊呢一套啊，呢、這個打法嘅。因為你其實本身有內線球員，佢唔用，係要咁樣用咧。兼且而家最慘就係跛咗幾隻腳添。係。咁兼且 Kobe 出翻嚟 啦。齋，但啲齋係咁啱湊曬。 係啦。咁你仲要話 Kobe 出翻嚟咧？咁佢嗰套究竟之後點 work 咧，係一個問題啊。咁另外，喂。就要同即係而家阿卡素都唔啱嘅話，咁阿素其實有吹過話邊隊想要呢，其實呢就係話佢可能想返去呢個灰熊隊，就同細佬呢就搭檔、 兄弟檔， 係啊，打雙塔咁樣。咁呢、這個係咪冇可能呢？唔係嘅，因為呢其實同一個時間呢，即係呢啲一定要有返咁上下配合吹嘅，就係話呢蘭道夫呢是想即係有機會咧，係吹走嘅。 我啱啱想話啦，如果加數翻去，仲話有位已經好多人嘅咯，內線咁樣。哦，蘭道夫又出去邊啊？ 蘭道夫其實就未講話係有邊隊咧係即係會吹嘅。其實就只不過咧就有其中一隊咧講嘅又係唐學。咁但係我覺得又係佢講嚟講去都係講緊阿 Ryan Anderson。咁而家其實我相信 講嚟講去嗰幾條友，係啦，大家就睇下即係會成唔成事啦。 係啦，但係喂，如果你講緊而家，譬如你話，咦，卡素想走嘅時候，會唔會有機會佢兩個掉隊咧？ 喂，我又想有個問題，大家又可以吹下。你覺得而家內線呢對搭檔，即係蘭道夫加細佬加素強啲啊，定兩兄弟加素會強啲咧？ 咁一定係佢兩兄弟啦，西班牙嗰年都係咁樣嘢咗未 夠。但係嗰個幾年前啦喎。 嗱如果我咁搵阿蘭道夫同阿加素比一比呢，就阿蘭道夫嗰、那個。 始終後生啲。 後生啲啲兩年囉、嗯。但係就我覺得個硬淨呢，我自己會 夠得嘅。 覺得係蘭道夫會好似。 肥仔乜。 硬仔即係硬淨啲。咁、嗯阿卡素都系技術型啲嘅一啲 center 啊，大前鋒嚟啊嘛。同佢細佬其實係都有揮嘅。咁但係佢手仲即係健頭大啲啦。咁我覺得你話，所以呢個吹係咪唔得咧？我係覺得未必唔得嘅。兩隊波，但係即係你話個化學作用，喂，其實你調過去湖人，咁同埋阿卡素去換位咧，我又覺得。絕對為換而換咯、啊嗯、就真係唔係話為咗兩 個球隊好適合而用，純粹因為人事上， 嚇個兩隊 都一你又想走，我話 個兩隊嘅實力就唔係話即係變得好緊要咯。只不過喂，有所講，蘭道夫都唔係平嘅大佬，1600000咁樣咧，仲係下即係嚟緊都係free agent 啊，呢、這個問題啊。咁所以究竟， 但係我係阿蘭道夫，我就唔想過湖人咯，即係七國咁亂一入去， 同埋一定係要做餐死嘅。佢中間個位 唔係做餐死，同埋又未必係用佢咯。 但係我而家睇翻佢自己想點打喎，因為同阿卡索一樣啊，喂打得呢位咧，你俾我打呢個位咧，大前鋒 center 位咧，我真係唔係好除非我自己能力問題啊。 如果就係叫我出嚟擋下，做啲即係 dirty work 啊，咁我自己又唔係好甘心喎、啊。 係咯，咪就係話咯。 即係所以你話揾人走嚟頂下卡數嘅位咧，其實未即係你可唔可以揾翻啲咩咧？我需要其實話佢後備嘅 Jordan Hill 咧係非常之啱用啊。佢即係佢 做爛頭卒， 佢就係做呢啲嘢嘅。 又乒乓， 係啦，佢又唔貴，佢專做呢啲嘢嘅。甚至乎你用翻阿卡文啦，喺後備拎翻佢出嚟咧，其實我覺得都啱用嘅、啊，但係。即係佢咁大佬， 阿迪山係有啲古怪嘅。 一來啦，二來喂，等我俾咁，我梗係俾最貴嗰出場啦。但我用得咁多錢，我同老細都有個交代啊嘛。 如果冇人睇啊嘛， 先就先咁係啦。兼且喂，而家需要明星球員啊嘛， 買買票噶嘛。 但阿蘭道夫都係一個明星球員，咁啊，我覺得佢換阿蘭道夫過嚟咧，有機會個我諗 L A 嗰個錢銀上面咧即係我可能啊，可能就容易傾過啦。卡數咧，你叫佢減人工啊，減幾多啊咁樣。咁同埋阿卡數過去咧，喂，其實個藉口大好多。哇，我同一來佢嚟，根本佢係嚟自呢個灰熊。二來咧，哇，我好開心同細佬一齊打波。 哎呀，真係望下自己細佬先 即 刻。啊，真係望下細佬即刻好開心，望下自己細佬係就係啦。大家諗啲乜你聽？ 咁啊。我覺得呢個機會唔係冇，咁但係就 睇下嚟嘅呢個禮拜會有點發展啊！真係 呢個我相信佢哋要諗咧，要傾咧就未必一定需要好急，但係就可能係喺個成個轉會市場生之前有機會，因為你好多時咧臨啲轉會市場生之前咧都會爆一啲無釐啦加，你可能之前冇點吹或者大家冇諗到嘅吹出嚟嘅。嗱，只不過 好似有啲女士去到某個年齡就特別唔知點解就嫁得出咁樣啊！ 喂，呢個你吹得咁遠，你想講邊個呢度？呢度得一個，係 咪要 share 你要？ 即係個得啦，總之我唔理你，總之嫁咗三圍走就嫁啦，係。 你個阿里山姑娘吹你咧。 啊， 好啦， 咁呢個望一望啦， 翻嚟 望一望啦。咁啊，其實另外一個咧係未有特別話吹得勁嘅，但係我覺得有可能嘅就係咧，阿林書豪 係， 阿林書豪會其實之前有講過嘅，其實有啲謠言就話佢有機會會走嘅，因為對波老實講，而家咧其實佢有兩個 point guard 喺後面咧，係我覺得做到嘢嘅，一個咧就係佢個新仔阿 Beverly 啦，啊比華利啦，另一個咧其實有個叫做打耐啲嘅就係 Aaron Brooks 啦。其實呢兩個球員個即係嗰個 type 咧，好相似嘅。咁而呢幾場咧，其實啱啱又是阿林書豪傷完出翻嚟啦。咁阿 Beverly 咧，其實我覺得一路我覺得佢係非常之即係膽正命平啊！即係佢 筍嘢嚟 嘅，佢絕對係會帶到俾隊波動力，同埋咧佢啱打呢隊波。點解咧？如果你林書豪打咧？其实对波绝对唔系因为佢围住佢嚟打啦，吓咁另外咧就系话佢根本即系我睇唔到咧有啲战术系专登为佢同阿侯去搭啊去夹，佢一打一打下变咗打一个第六人系用嚟 射波 顶下呢个阿 Harden 嘅即系后备即系换出嚟嘅时间啦，又或者佢摆两个一齐出嚟都有嘅。但我都系啊，即系睇亲每一场都系，我觉得如果我系林书豪咧，我都想走嘅就系。啊！夏登拿住个波就自己嚟噶啦嘛，啊，即系都系讲嗰句啦，最尾嗰几秒掉俾你，你射到就射啦，咁样硬系即系俾炸弹你嘅。咁如果咁样打法咧，又对于自己，我觉得冇乜益处啊。咁 其实我早我都话我唔睇好，我好早嗰阵我就话我唔睇好夏登同阿林书豪呢个搭档，因为林书豪系要一个，我同你睇法有少少唔同就系，我认为林书豪系一个领军嘅人才嚟嘅，即系虽然佢技术上系有一啲嘢要仲去改善自己嘅弱点，咁但系佢本身佢个格局，即系有啲球员系佢唔系领军嘅人才，但系佢可以喺佢个位置上发挥好强嘅，例如佢系防守专家，例如佢系超级射手咁样，咁但系佢唔系领军嘅人才嚟噶嘛，所以问林书豪咧，我觉得佢系一个领军人才嚟嘅，佢最好拍四个唔需要。持球在手是需要他串埋的人，咁就最理想啦，就是他大爆发嗰阵嘅纽约人，因为大爆发嗰阵嘅纽约人咧最想攞波嗰两个都伤咗，咁所以阿林书豪一串落去其他嗰啲要等波度嘅人度咧，个发挥作用就最强嘅。 同埋其实 point guard 呢个位咧，即系我觉得林书豪系称职嘅，即系但系喺呢队咧。其实咧就 因为呢队个 point guard 唔系 point guard 嚟噶嘛， 系啊， 呢队个 point guard 系去咗阿夏登度啊嘛， 系啦， 个 point guard 只系控。 波个半场，然后俾下灯嘅啫嘛。 同埋接留尾个爆炸球， 嗰个炸弹咯。 系啦， 好似啲唔知玩咗游戏，喂，数到三二一就俾你啦个波咁样，跟住就爆噶啦。咁所以你话阿林书豪俾即系佢自己，我佢自己冇话要吹嘅，但系你话喺个球会嘅角度吓，佢有三个 point 得，佢需唔需要林书豪，同埋林书豪亦都。我觉得 渐渐比接多一样嘅嘢就系个商业作用啦， 系啊， 因为林书豪本身自己商业价值好高啊，即系喺而家冇乜华冇另外一个华裔球员嘅情况底下，咁呢个商业价值咧可以系佢转会嘅动力，亦都系佢嘅阻力，即系可能系喂火箭话喂我用唔着一件事，我攞佢嚟赚到钱另一件事。又或者有啲當然啦，佢賺到錢之餘，佢又要計下條數，因為你嘅薪酬空間，你成個球會賺錢啫，但你嘅薪酬空間爆頂喎，或者我想攞翻 定位喎。有另類嗰啲收入咧，可能買波衫啊，或者入場。 但 係 你賺多咗嘅收入就唔等於你嘅薪酬空間擴闊噶嘛？ 因為下年佢又係上到千二萬。 係啦，咁所以在火箭嚟講話，係佢人工係千二萬，我收翻千五萬波衫，我當條數係咁啊。但係係咪話條數係正數，我就一定留佢低嘅咧？唔係，而係我唔留佢低，我賺少咗300萬嘅話，我多翻千二萬嘅薪酬空間，即係條數就會變得比其他球員複雜咯。我覺得咁就要好睇啲球會點樣計數啦。 睇佢老細要名定要。 但係如果火箭肯掉佢出嚟咧，我相信一定有球會要嘅，因為佢本身淨係個商業價值咧都已經喺翻度噶啦。係啦。 之前其實已經有吹過，好輕力咁吹過，佢加 Terry Jones， 我吹吹先。 Terry Jones 咧就諗住去換頭先阿唐哥嗰個Ryan Edison 嘅，都係換隻殼嘅， 都係換呢條友。 因為嗰個仲要係同阿侯活之前搭過喺魔術隊，咁所以一早嗰陣時其實就話嗌識想換啦咁樣。咁如果唔係咧，就再用呢一隊啊去交換嘅。咁總之咧，我覺得呢個唔係冇可能咯。咁同埋呢就呢、這个觉得我对我同埋成班呢，或者有啲火箭队嘅即係 fans 呢，觉得如果係咁样呢就仲好啊，对林书豪。 OK， 转会嗰度嘅我哋就讲到嚟呢度先啦吓，即係我哋大家球迷就密切留意呢一个礼拜呢，即係 呢一个月 有啲咩大转会啊细转会估佢唔到嘅转会咁样啦。咁跟住呢我哋就要落另外一样嘢啦，又有一样嘢想同大家讲下呢，就是、喂投票呢开始有啲眉目咯，明星赛。 係啊 ,All Star 啊讲緊。 係啦，咁我哋不如简单介绍下今年东西岸暂时前五名系啲咩球员先啦。 讲下票王先嚟，票王因为 票王争 得好激烈喎。 係。 就勒邦同埋阿 KD 啦，即係阿杜蘭特呢就好近嘅，就呢个系前两日嘅票数啦。咁勒邦600,093,36票， 耶耶！ 咁啊 ，KD 系607,407票， 耶、yeah！ 喂，咁其实呢个票王咧，每年都即系传媒都会吹下嘅。咁但系咁基本上两个有一定你见到实会见到两个啦，因为两个一来即系东西岸啦吓，咁。但系而家有个问题，即系头先阿谦我哋 off mic 提一个， 我哋循例，我讲呢个问题咧，有个问题好得意嘅，但系我哋循例讲下而家嗰五两边嗰五条友系边五条友先， 因为而家就净系分个投票咧，见到咧净系分 front court 同埋 back court 嘅球员啦， 即系唔系逐个逐个位分噶啦，分前后场嘅。 咁而家我讲即系东岸啦，东岸front court 投咗三位就系 LeBron 啦，跟住 Paul George 啦就差唔多500,000票噶啦，跟住就 Anthony 就420,000多啲。咁到後場第一位就阿威，咁大概400,000票啦。第二位呢就即係一個真正嘅 point 格位，就係阿 K 艾榮啦，就大概36萬幾啦。好西岸啦。西岸呢就係頭先講過啦 ,KD 啦，咁又60萬啦 ,60萬票又多啦。第二位呢邊有 center 啊，呢邊呢邊呢就有近300,000票嘅侯活。第三位就係格里芬。就係、是、大概都係三十萬票嘅。好啦，到後場啦。 CP 未到 CP 係 Kobe 先。Kobe 真係喺嗰邊好受歡迎啦。 冇辦法，真係話即係話知你傷完出嚟，總之就要你出嚟。 係啦， 膽拖嚟。 都喂唔少啊，都50萬，都仲有50萬票，50萬票其實 overall 係排第三㗎啦。咁跟住就係 Chris Paul 就大概40萬票。 其實一剔牌都已經幫咗好多手啦。 其實Wilson 已經俾咗啲提示大家啦。大家有冇發現咧？分咗前後場之後咧？啊，东岸呢个前场呢就出现咗个问题啦。前场三个人呢都系打三号位嘅。就系 Anthony, 阿甜瓜阿 Paul George, 流马今年即系人气啦好强啦同埋阿詹士。咁我想问啦根据 NBA 嘅传统呢就即系正选嗰五个都系投票出嚟㗎嘛。 系啊。 系啦。 咁佢哋咪冇正選中鋒嘅人咯，佢哋三個都係三號位嘅噃。咁啊，立邦就掛名或者安東尼啊，有時都可以客串下四號位。咁其實如果佢正選擺出嚟，喂，你望下對面係四五號位咩人先？口活動啦，加分喎，咁啊搞笑啦，即係兩個攞等於你三個攞啦。人哋兩個兩邊嗰個真係傳統嘅內線球員嚟嘅。 立邦可以打四号位嘅， 立邦咧就即系啲球评家就话呢个球员一至四号位都打过嘅，咁样都打得嘅，咁样、嗯、都打得好掂嘅， 佢全能嘅。 依家俾个五号位你打，即系咪立邦尖士打中锋咧？咁样投票法系咪啲搞笑咧？ 唔打中锋咯，即系喂咁正选啫，即系话俾你听，打 一分钟之后就换人， 系好快就要换翻一个入去咯。咁 抌咗个波之后就系、 是、老实讲，喂后备。一定有，即系投票上啦，投票上咧，同埋呢个后备就系教练团队。 系啦，教练，我谂啊，即系阿 Roy Hubert 嗰啲走唔甩噶啦。 走唔甩，一定，因为 Roy Hubert 其实咧，佢投票咧系前场东岸咧第四位嘅，咁啊，无论系我受欢迎程度、技术，你都冇理由唔选入去 All Star 噶。 只要佢唔好受伤，系啦，咁都几搞笑噶。咁即系到时照出呢个正选，一分钟之后咧嗌佢暂停。阿 Roy Hubert 一分停。 唔系，其实因为 All Star 老实讲都系玩嘢多啊。喂，之前我记得好多时喂佢出咗五个高佬一齐出嚟打啦，或者出个五个矮嘅阵啦，即系纯粹系娱乐下大家啫。咁当然。喂，投票其实我就觉得即系侯活讲过佢唔满意呢个咁嘅分，即系咁嘅分前后场啊。但喂，佢觉得即系你矮化咗 center 呢个位啊。喂，我哋呢个位其实系好有用，咁你咁样就会选出 反省下啦。点解人哋会觉得 center 位冇用呢？因为最 top 嗰个所谓 center 都冇乜用㗎嘛。 但我又同阿侯活讲返几句好话。喂，真系打好咗呢几场，我觉得佢系呢个火箭 过咗嚟系唔同啲嘅。 连罚球呢都已经咧过咗 50% 啦，56-57啦，喂，好劲啊，史上最高噶啦。今日我想话佢射八球罚球，八个罚球入晒， 哇！呢个百年环嚟嘅， 哇！我谂即系六合彩佢都走去买啊，真系。 你当佢二分一嘅机会都要成八次方，其实二嘅八次方已经好高噶咯， 条数好难计，条 数好难计噶咯。 所以我对佢嚟讲，我觉得比加分 有一个。即係有一個叫做即係賭盤啲賭場開，但直播住喺拉斯維加斯直播住阿侯懷特侯活嘅罰球，然後當買大細咁賣，咁呢個都幾精彩喎。因為我當年咧喺即係大個仔咧第一次參觀呢個澳門嘅賭場咧，咁佢哋咪有啲牌咧，即係上一鋪幾多開大幾多開細， 係啊係啊， 你都冇話唔邪啊！我見到即係我自己睇啊，有一其中一張賭台啊，連開16鋪大。哇！你话追细嗰啲人，你唔输死啊！真系咁即系倒翻转头，如果你追后排得后活， 边个长楼我唔敢去。 我唔记得系金沙定边个啦。总之嗰时唔知金沙威尼斯人啦，威尼斯人啱啱开嗰几年嚟嘅。跟住咧死入暴露咗自己嘅 年龄。咁啊，我知你一定过18个你放心。 直播唔系啊，赌场廿一噶系嘛？澳门都早21噶， 我唔去赌场噶，唔好问我。 要扮 细啊呢个。好啦，要直播啊，怀特后活，哇！佢罚球下一球入定唔入咧？大家落住都系二分一到嘅机会嘅啫嘛。Air 波咧就当清台噶 嘛。你唔好理嘴，我 连一巴球、啊，你唔输死人啊！真系。 所以佢即系而家打center位，即系西岸啦、啊，佢第一个第一人咧，咁啊。即係不容置疑咯，我覺得係 OK 嘅，而家係嚇。咁、另外就哇，即係我哋話齋，咁佢即係打一陣換出嚟就唔慢嘅。咁啊，大家其實唔知有冇投票，我係投咗啊。咁啊，我 基本上我日日都有投嘅。 有投嘅，我都系投。其实我东岸都系投俾 Hubert 嘅嗰个位。 嗰啲一人多票嘅选举咧，我唔支持嘅，我支持一人一票。 一人一票 系一日啊嘛。每日可以一票。 OK OK。咁都公平嘅，每人每日都有一票，咁其实系公平嘅。 咁大家未投票嗰啲，我觉得可以投下咯。其实呢个明星赛最好玩，其实系呢度，一睇嗰场波就唔好玩噶啦。系啊系啊，最好玩下投下票啊，大家吹下水啊，咁样就 OK 咯。 以为有得拣嘅嘢，咪做咗先啦。 OK。 喂，咁啊，今个礼拜嚟到有咩啲花生，有冇啲花生掉出嚟？ 我觉得今个礼拜有个新 terms， 大家一定要学识嘅 系咩咧？ 犬缺， 犬缺，我就知犬缺你我就谂到系咪只老母西冇货就叫犬缺？ 嗰啲叫缺犬， 缺犬， 嗰啲叫缺犬， 系 唔系？同埋嗰只唔系犬嚟，嗰只狼 嚟嘅， 系啦。所以唔系犬缺系咩咧？就系鼠缺咧，我哋有枪缺啦，系嘛？犬缺咧，即系拎去喂狗。系啦，即系死刑，拎佢喂狗。 咁點解要知道呢個 term 咧？ 講呢個咩咧？就係即係最近啦，即係如果大家睇新聞咧，呢個同 NBA 咧本身冇直接關係嘅，就係、是、北韓有啲政治動盪啦。咁啊，儲嗰啲叫咩啊？金正恩咧就肥冧咗佢個姑丈啦，即係叫做二號嘅權力人物啦。咁咧就佢啊，佢唔係犬決過呢個機關槍，機關槍即時 掃射， 掃射，哒哒哒哒哒哒咁樣嘅。咁啊。点解同 NBA 有关呢？话说咧，就即系大家都知道啦，金正恩有个 friend 咧，就同 NBA 好有关嘅。 嗰只牛 系啦， 花牛 系啦，嗰只花牛系啦， 花牛 咁嗰个就系阿洛文啦。阿洛文兄几时又会过去啊？居民 今个月会过去啦。佢话会去，好似话教北韩嗰支国家队啊嘛。 我教北韩咁样去打篮球， 系啊。跟住再有一月咧，佢就上一次讲过呢个消息之后啦，到今时今日都仲未讲佢要带啲咩人过去打 场波。我谂经过咗呢排之后咧，冇乜人敢过去啊，大佬一阵犬决你点算啊？真系 系啊，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即系纯粹系机密嘢啫。咁但系佢话一月带队波过去就同佢庆祝生日，同阿金正恩咁样总之好 friend 啦，咁样啦吓。咁即系我自己冇乜兴趣啲新闻，你算吧啦，咪搞埋咁嘢。大佬佢嗰边咁恐怖，而家仲话要走过去，咁我相信佢走过去就唔会有啲咩事。 我谂紧佢带啲咩人过去啫，咁啊啲洛文呢个我觉得好正常，啲癫癫地同啲癫癫地嘅系咪？ 佢应该带啲摔角手过去咯。 想带边个过去都，佢哋北韩未必 识。即系希望佢哋，即系讲真，希望佢哋平安翻嚟啦。唔系一阵，表演赛你炒樽日历， 咁样搞， 犬决咗， 慢， 即系唔系慢就唔系犬决啦，机关枪啫嘛，犬决嚟，哇嗰啲就犬决啦，即系始终呢啲真系傻啊嘛，咁啊小心啲啊真系，咁希望佢平安归来啦。 你唔系话有单咩关于快艇队嘅嘢讲噶咩？ 哦，冇，我最近咧都有，因为我有时夜晚都睇下重播。快艇队呢队波咧，我都觉得大家留意一下。其实咧佢哋嗰个人腳咧就齊張嘅，又有內有外咁啊！但硬係咧，我就覺得咧，佢哋硬係有一啲處理咧，係最簡單嘅處理，例如做得唔好，即係例如佢哋明明3-2嘅快攻咧，佢哋會失手連foul都搏唔到嘅噃，即係無啦啦啦流甩咗嘅喎。人哋人少打人多。冇咁停粒波或押韵嘅。即係照計你应该好容易去收到佢㗎嘛，係咪又搞唔掂，又俾人哋唔知點樣甩甩漏漏，又俾人哋捉埋foul啊咁樣。即係呢隊波其實即係CP 同阿格芬都一段合作咗一段時間啦，即係快艇嘅崛起都一段時間啦。但呢隊波我始終俾我感覺呢，就係佢升唔到去一線強隊啊。其中一個原因呢，就係佢哋有啲好簡單嘅嘢呢，佢哋處理唔到，即係譬如可能又或者佢領先咗一段優勢，但係會無釐啦間呢自己有少少失誤呢，又俾人哋拉返緊，即係但係你話佢嘅球員係咪冇經驗啊？我覺得唔係 ，CP 絕對係一個即係出得大場面嘅球員嚟嘅。咁但係成隊波咧就有呢個咁嘅風氣，我覺得教練係好有責任嘅。咁啊令到呢一隊波仲未能夠成為，因為我最近睇咗兩場快艇嘅波，我都係睇重播嘅。 始終個教練都係第一年啫，啱啱。 係啦， 第一年接掌呢個快艇啊嘛。 而家係阿李華士教練， 李華士 係啊，即係以前賽爾頓嗰個。咁如果呢隊波即其實佢個牌面好靚仔嘅。即係要內有內，要外有外，又唔老又盛咁，但係硬係去到季後賽就唔知點解就冇乜話太大作為咁。 爭啲運仔。 係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因為其實佢哋呢隊波都幾多人留意嘅，始終格芬同阿 CP 都好多 fans 噶嘛。 係啊，咁但呢段嘢唔花心嘅，講埋啲嘢。 我唔係咁講啫嘛， 我真係掉錯咗添，我掉陰咗你添，唔好意思啊，但係。 不過見你咁講講下我 可以摸住你嘅。 係啦，咁大家不妨就即係再留意下快艇隊啦，即係我知道快。靓队都好多 fans， 咁啊濑嘢啊呢个礼拜， 因为其实我 嗰啲都唔多有运大嘅 十铺，只不过讲翻呢队波，我知自己觉得佢系因为我咁等伊古特拉出翻嚟啦。我咁隊波呢其實 再扎實啲， 就扎實啲嘅。而家其實都唔算要去差，不過學你話齋，我咁缺少咗啲霸氣啊。即係有時候一隊波嘅霸氣點嚟？因為你有啲連勝十幾場啊咁樣，或者你學你話齋，有啲嘢要俾到成啲球迷信心啊。咁有啲嘢喂你唔好甩漏，或者覺得應該贏嘅時候你要贏咯。咁喂其實另外呢。啲又寫啲花生冇咗，今日冇乜花生。而且我想講嘅，啱個禮拜咧， 篮网队连赢咗三场，咁 耶！ 咁呢啲叫霸气啊！ 呢个只系叫回魂，系有翻一啖气，叫 keep 住。 即系呢啲咩咧？就系考第尾嗰个平均分升十分，你唔应该耶下佢，大佬。 系啊，咁啊，其中一场就对呢个快艇嘅。 我就睇咗嗰场啦。 系啦，喂，嗰场我觉得有一样嘢几好睇嘅就系咧，CP3 对呢个 DV 咧， 系 哇。佢兩個有啲即係 Vivian 即係唔係講口喺即係 咩兩個有私情啊？ 佢哋喺即係我覺得佢哋技術上啦，哇喺場度啦，我見兩個有一球啊 DV 咧係俾佢揈到即係趴咗喺度咁樣，跟住嚟兩下咧，跟住係你全部喺 YouTube 揾得翻嘅呢啲嚇，因為嚟兩下咧 DV 係用翻佢嘅 crossover 咧， 係即係揈多 係啦，揈多 要還翻俾佢咁噶， 即係雖則未跌啊 ，CP 俾揈咗去第二邊啊，已經係跟住又射三分或者過去。呢場波幾好睇，有機會可以睇翻。咁同埋咧，亦都見到籃網隊啲人齊翻咧，阿 DV 出翻嚟咧，對波係有啲感覺唔同咧。 只要佢叫做 健健康康 翻嘅話咧，其實呢隊波尤其是東岸啦，要爬翻上嚟就唔難嘅。 但係有個唔好嘅消息咯，就啱啱今日輸咗波，就係阿羅比斯又傷咗咧。 哎呀，好痛、啊！ 其實就唉，即係對波我唔知咩衰運啊，最緊就咁啊，希望好翻啲。 揾啲私家醫院做 sponsor 咯。 都救唔到，最多系即系要伤咗，搵人帮手啫。但系而家希望佢唔伤啊嘛。好，喂，我执到粒花生，仲有粒花生，讲埋就得啦。系啊，原来咧，我哋上一次讲我对 Jordan 波鞋咧， 系 啊，咁啊卖出咗啦， 系 啊，咁啊，嗰阵时系五千蚊美金底价噶嘛， 系， 咁啊，原来咧最终哇，佢好在嗰阵时冇卖，因为佢一嚟咧嗰对鞋本来 我知嗰、那个拎果钉俾佢嗰个，嗰个靓仔 啊，就话。就係用成萬蚊同佢買咧，佢唔賣噶嘛嗰時，因為好早。而一對鞋最中意咧，即係最終就係用104,765蚊美金 係 賣出去啦。 哇！十萬， 哇！11萬港紙到， 即係80幾萬港紙 啊！係啊，咁好開心啦。咁即係訪問佢，佢話即係佢冇中咗六合彩咁嘅樣，佢又好客氣咁話。哦，咁啊，都唔係錢銀嘅，即係將呢個記憶，即係呢個回憶啊，紀念性係好緊要嘅。佢話， 即係佢賣 Q 咗出去，但係就話，即係唔係錢嘅，即係回憶好緊要，但我賣咗咯。 咪回憶賣咗， 即係錢對我唔重要，但我賣咗。佢話，即係錢真係唔重要嘅 ，OK。 但我有乜需要？ 回憶係好緊要嘅，但我賣咗 ，OK。 咁啊， 十幾萬成。 啲錢咧用咩咧？哦，咁其實都用嚟供埋架車啦，同埋咧留翻啲錢俾細路仔讀書啊，咁樣咯。咁但係原來佢話我仲要咁樣啊！佢仲有一對收埋咗。佢話佢仲有一對有簽名鞋嘅原來。咁、 okay. 但係嗰次冇發燒嘅嗰對就。 我唔知佢冇講個內容，冇講係。 可能佢唔係溝亂咗，有一隻係發燒嘅埋咗蓋殼啦。一隻兩而家兩對都有發燒嘅成分嘅。 咁、okay. 樣即係睇下佢冇錢或者個仔讀大學嘅時候又拎出嚟買咯，可能係。 即係回憶好緊要啊！不 過 我會賣，我會賣嘅。 我仲要回憶。 你俾我呢個價錢，我賣得好開心㗎。 啊、我唔会讲回忆好紧要咯，我会讲钱紧要啲，我真啲啊，我觉得 可以再高啲添佢哋。 我回忆我会睇啲带啊，睇一啲啊YouTube 啊咁样咯，咁其余嗰啲钱咧即系啊 OK 噶啦 ，OK 噶啦。 你就系唔够佢坚持啦。 啊 OK， 好啦，咁啊今个礼拜时间差唔多，我哋今日咧好颓啊，啲花生得两粒。 好啦，咁啊下个礼拜再摸过。 好啦，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大家好，我系夏萨特，你而家听紧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